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争女数会有错啊？ 吓，做咩争女数？ 咁唔系争钱啊？ 哦。 即系嗱，之后可以详细解释，唔系好详细，短啲解释啊。即系世界杯期间咧，即系我上个礼拜定前上个前个礼拜讲咗啦 ，K 场系好旺嘅， 系 啊，但系啲女咧就特讲大镬嘅， 就好惨嘅 吓，因为咧啲人咧就八点钟，譬如嗰个咩小组赛啦，啲人啲人就八点钟依家喺个 K 场度， 系 咁啊，喺度劈到 夜晚 四点钟 场， 四五点钟个场完。咁就算你唔係你都劈起嘛，劈第二場都十二點一點啦，係嘛？咁嗰啲女又係咁幫你劈。咁你又因為睇波，你又飲酒啦。飲完酒你即係不省人事㗎嘛？你不省又點可以人事咧？咁啊唔做啦。咁啲女淨係齋坐，即係小質咧都坐四個鐘頭齋坐。落即係成套世界盃完，成晚世界盃 三場波， 三場波就成五點鐘你先走，哇！嗰啲女，哇！早輪嗰啲女啊，即係我嗱，我自己其實簡單啲，我識兩間嘅，一間麒麟啦，同埋一間神獸啦，屌，一間神獸啦，一間就話就識 X 寶啦，啲女全部即係我哋熟，即係好少少嘅女，好少少執筆，即係好似小豬啦咁嗰啲，神獸嗰啲小豬啊，七七都唔係靚啊，七七已經屌，嗰啲老嗰集全部走曬。全部翻鄉下，咁小豬當然佢會探下陪下佢仔啦，因為暑假嘛。哇，咁就全部頂唔順，間場又旺喎，成日冇女喎。咁你其實你見到啊，你都有阿林林個微信啊， 冇乜留意喎。 佢邊度有 睇唔到啊？ 佢邊度會喺朋友圈嗰度貼話要捧場啫？平時有噶，乜嘢要你呢度飲酒揾我啊，咁以前都有㗎嘛。冇啦。因為我諗到黃啦撲街呀。但啲女係大鑊到撲街。咁啲女就走緊晒。 全部平台。 咁全部平台。咁平台唔緊要喎，最緊要係劈呀。 咁 係。喂大佬我哋又劈啤酒可能好啲。啲人劈白嘢㗎嘛大佬啊。嘩就攞晒嗰啲女命，嗰啲女咪唔返工啦。就唔返工冇錢㗎嘛。咁你知我啦，我成日同啲女傾下偈㗎嘛。咁無端端有啲即係呢排呀，即係嗰一排啦，唔係而家世界盃過撚咗啦。嗰一排呢就全部都 好多飯盒搵你㗎。 係啦，搵哎點呀點呀，而家做緊乜嘢呀？ 痛咗我呀。 平時唔會咁樣㗎喎，平時都係我鬧㗎嘛。係咪先。佢話點呀點呀點呀，我睇緊世界盃囉。我話世界盃期間我都唔出嚟㗎啦，我點講。我話完咗世界盃先搵你啦。我就應承咗幾個啦，應承咗阿小新新啦，應承咗阿小影啦，你見到小影啊，嘩而家個嘴豬總諗到唔知邊個問 孖潤腸， 孖潤腸咁好撚坐冇撚揾啫。咁咪咁樣囉，咁要還返啲女數啦，應承咗要做㗎嘛，咪先。即係爭女數㗎，我覺得等等等仲差唔多爭錢嘅，唔知點解。爭錢我冇所謂嘅，最多唔齊玩，最多俾人打㗎嘛。爭女數玩就覺得屌，即係莫負紅顏㗎嘛，你明唔明白係咪先。咁所以呢咁以前呢，一世界盃完咗呢，我真係還女數啦。咁還女數之前呢，咁我都要講下，不如講下其他嘢先好唔好。 好。 咁唔入戰艦嘅，咁我其實小新我夠講㗎。咁而家網絡最盛行喺 Facebook 最多人講係乜嘢？ Facebook 最多人講 係咩？即係我哋班人啊，就係梗係呢個賭台事件啦，呢個政治事件啦，上面啊， 大大 啲嘢啦，咁個個人嘅個講法咧，其實大同小異嘅啫，大同小異嘅啫。即係我又有收到啲風嘅，咁樣都唔係風嚟㗎啦，咁因為咧早輪咧，其實喺世界盃期間都係世界盃期間嘅。咁咧，我有啲北京網友噶嘛，喺北京做嘢，香港人啦，佢就話：喂，牛哥好奇怪啊！下邊咧，即係佢出邊咧，就三部一公安，即係街頭又放個公安，街尾又放個武警，咁平時就冇咁樣嘅，平時想揾個都難嘅，咁樣佢就話，咁啊佢話係上次咧傳阿博山啊， 即係阿霍山，我而家叫佢高飛狗啦，有理由啊，佢夠高啊嘛，係、嘛？高飛狗嗰次咧就又係咁嘅咁嘅款啦。 嗯。 但係嗰次咧就仲好冇啲，嗰次就直頭有啲部隊，即係解放軍啦，咁啊都係守喺啲，即係好撚多人，即係每條村可能每個村口街口。一條路都放幾個啊！咁、呢次都差唔多，但就冇唔見有解放軍嘅、就淨係見到啲武警同公安，咁有啲荷槍實彈添。 即係基本上佢話戒嚴就即刻戒嚴嘅啫啦。 係啦係啦，即刻可以平定所有火、所有黎民百姓嘅。咁、跟住啦，咁跟住就傳啦，傳呢個政變啦。咁、你知啦，咁樣自然俱樂部咧就唔講呢啲嘢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就應該點講咧？咁我就話啦，呢個迪士尼。OK， 阿維尼先生，阿維尼咧，咁啊，因為掌握咗迪士尼大權啦。OK， 咁啊，一個人嘅財大氣粗，財大氣粗， 財大氣粗， 定係財疏學淺啊？差唔多啦，都係咁樣上下啫。 一樣啊， 咁 咧就啱嘅， 就搞到啲元老啊，即係阿米奇老鼠啊、唐老鴨啊、咁嗰啲咧就好不滿嘅啦。但一直咧都攞唔到呢個藉口去。打佢，因為呢一係個人崇拜啊，又改迪士尼嘅規矩啊，啲憲章嗰啲嘢啦，係嘛嚇？咁一路冇犯錯，就冇得打壓你落嚟。咁啱啱咁啊，阿維尼咧就同呢個華納宣戰喎。咁呢只咩撚嘢嚟嘅？呢只塔斯魔鬼嚟噶嘛？癲嘅嘛？你有冇睇過維尼一隻黑色嘅咧？唔係灰色嘅咧？好多毛嘅咧？咩塔斯魔鬼嚟噶嘛？devil 啊叫做，啊嗰啲 devil 嚟噶嘛，咁你同佢鬥 devil， 咁啲嗰只華納嗰只 devil 咧就癲嘅，咁同你打經濟戰，即係同你鬥平啊個門票嚇，個門票鬥平，咁個個人都鬥贏咗你個迪士尼啦咁樣，咁引起咁啲米奇老鼠啊、唐老鴨啊嗰啲，一次就有啲有機會喎、啊。咁仆你個街，咁啊寫咗封嗰啲 warning letter 大佬啊，我覺得幾好啊，即係你哋個覆蓋書啫，即係我哋個就 warning letter 啦，咁就俾阿維尼，咁咧就希望佢咧，即係理論上其實有五條錯處啊，咁最大錯處就應該就係第三條定第四條，就話佢好大嘅功搞個人崇拜嘅。 個人崇拜啦，最主要。 係啦，咁佢都係最緊要係咩咧？其實最緊要就係你搞嗰啲嘢，搞你拉曬我啲人啊，即係代師啊，你又拉佢坐監啊，啊咁啊小松鼠又拉佢坐監啊，咁樣咁咧就而家係假啦。但係嗱呢啲就其實出面嘅分析咧，唔係出面嘅風咧。個個大同小異㗎喇。咁而家到落嚟就係小弟嘅分析啦 ,ok?、即係如果你係認為維尼係會落台嘅，即係唔做迪士尼嘅，咁我你呢個良好嘅意願呢 ,sorry 啦。我就覺得唔會有可能㗎喇。因為你知共啊唔係你知迪士尼㗎啦。啲迪士尼㗎啦。咁佢通常啲嘢喺內部自己搞掂曬先。因為如果譬如你呢一次話維尼被人炒咗，咁下個上嚟嘅係咪先？有啲可能被人炒喎。喂，迪士尼唔係咁樣噶嘛？迪士尼要冠冕堂皇，要好靚噶嘛？係咪先？咁我就會覺得咧，維尼繼續都會喺坐喺呢個位置裏嗰度嘅。咁啊，應該你話可唔可以連任咧？我就唔知啦。 做埋呢幾年算啦。 係啦，可能要再做埋呢幾年啦。如果我呢個講法係啱嘅咧，其實。點樣可以引證到我講係中呢？嗱，而家好興講中啊，中啊，中啊嘛。佢有一個 scenario 咧發生咧，就係代表我中啦嚇。如果譬如而家喺我哋行個街口、路口嗰啲牆壁，咪全部寫住維尼先生啦、維尼先生嘅夢啊，維尼先生嘅代表 思想啊， 思想啊咁樣噶嘛。如果一下子或者可能慢慢三四個月之內冇撚曬咧，咁即係你個人形象要冇落嚟啦。咁就代表我中，因為我係覺得阿維尼係冇落台。咁你係咪有啲風險有冇講啊？或者可唔可以分析一下？但係我坦白講，你我都想知下嘅喺深圳你覺得點啊？ 喂，咁我其實又翻工，我又唔覺得有啲咩特別嘅，即係我又翻工，我喺香港翻工噶嘛，咁我朝頭早七 七點幾個關咁嗰陣又冇乜嘢睇啦，咁跟住放工翻到嚟又八點夜晚咁又好似冇咩睇。 咁其實 但係就點講咧？即係佢阿維尼個畫像係真係少見咗咯。 係咪啊？ 即係淨係得翻個字有字嗰啲咯。 我諗 字 冇埋，字都冇埋㗎啦，一個人崇拜嚟㗎嘛。 嗯。啊、即係但係佢將維尼思想寫咗入去又好難搣。 哦，呢度搣唔翻落嚟嘅，搣唔翻落嚟嘅，因為搣得翻。咁阿米奇老鼠啊，唐老鴨嗰啲邊一翻落嚟啦，佢哋唔會噶啦，佢哋唔會嘅，應該佢比較好冠冕堂皇啊，咩大海啊嗰啲上嚟咧、 嗯， 即係汪洋大海啊，嗰、嗯、啲上嚟其實都我諗係可能係做一個影子政府嘅、嗯，即係影子迪士尼嘅啫、 嗯， 即係 即係維尼做咗塊女， 係就可能做個橡皮圖章啊咁樣啦、啊，即係嗱、嗯，我又可以講一單俾你聽啊，琴日我咪去咗環江玩嘅。嗯我坐地鐵啦，一平咁，一窮啊嘛，你咁閪咁啊，一係窮咁啊，坐地鐵啦。喂，那個地鐵唔同咗啊，大佬，係每一卡都有一個寫住唔知地鐵保安啊，嗰啲用啲鐵路保安喺度、 嗯 啊，保安啊，每一卡都有。以前可能成架鐵路咧，成棟車咧得一個嘅啫，但係而家喂係每一卡都有一個人啊，企喺度，咁佢企喺度喺度。咁一開門，咁佢行出出面睇緊住你哋出出入入，跟住先就入返嚟。 嗯， 係成卡喎。咁你諗下，一班地鐵，一入地鐵有幾撚多架呢啲咁嘅車？ 係咯， 有幾撚多人喺度？喂，呢啲好坦白，地鐵請唔到咁多人嘅。 嗯， 呢啲係 根本唔係地鐵㗎啦。 係啦，呢啲唔係地鐵嘅人，但係個博士寫住鐵路保安啊，唔知鐵路保安定係乜嘢保安啫。 嗯， 咁其實哇，我睇少少嘢，你見到。好緊張喎、啊，其實我覺得某程度，即係可能呢啲咁嘅機好驚你可能放炸彈啊，可能即係趁啲搞亂啦、啊，一亂你就會啦嘛。 係啊， 或者你唔係正只係迪士尼嘅問題咁嘛，其實即係有好多可能一啲分離分子啊，係咪先啊？咁樣嗰啲叮噹樂園啊，係咪先啊？龍虎門樂園啊，嗰啲都可能好唔妥你啊，趁機而家搞嘢噶嘛。咁咪而家所以咪整啲人，整好多啲保安嘢。守口所有嘅鐵路裏面咯，咁我就覺得呢個風啊，呢、這個阿維尼喺動迪士尼呢個關係咧，我覺得堅嘅，我覺得堅嘅。咁睇下我中唔中咧，就係睇下佢啲畫像啊，佢啲文字啊，到時會唔會喺啲咩思想嗰啲會全部變曬咩中國夢啊，唔係咩？咩入咩校全校道啊？唔知乜撚嘢啦，可能嗰啲咯。咁冇乜問題嘅。對我哋嚟講就 你一個黑社會換咗個坐館都係黑社會嚟。 係咯，其實冇問題嘅。你哋唔好有一個良好意願啊！你哋一個良好意願就好撚戇鳩噶啦。或者咧，真係，但係我哋要利用一個好好嘅 scenario 而家嘅，就係人仔，係啦，就已經 插緊水， 插緊水啦。咁咧嗱，我有個目標價嘅、，OK， 我目標價咧就92蚊，即係100蚊港幣對92蚊人民幣。咁、其實唔係鳩噏嘅，但係亦都唔係咩嘢風，其實 OK。咁咧，你網友其實識查睇下外幣咧，你就知啦。人民幣咧喺92蚊咧係橫向過一段好長嘅時期，先至係咁升翻上去嘅。係 咯， 係啦，因為佢有138蚊就插到落去。92，跟住橫行咗一段時間，咁其實呢個92蚊咧，即係其實唔好話92啦，90至92啦，就係呢個人民幣嘅真正嘅中間價嚟嘅。OK， 咁當然啦，如果個戰嗰、那個門票戰繼續打嘅，咁就可以望90至92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個門票戰唔打啦。咪咁算咯，屌你嗱轮就嗱轮就翻呢度， 翻啲先。 因為我係會覺得， 但我覺得呢個門票戰係有排打咯，大佬。 我都係啊，因為塔斯魔鬼咧，即係 devil 咧， 即係因為嗰邊個 CEO 又做啦，即係有中期選舉要搞， 又要嚟 屌你，咁佢緊要。 塔斯魔鬼唔掂啊，華納係質串好多啊嘛，你知華納真係古靈精怪噶嘛。 咪最緊要係佢依家自己咁多緋聞纏身，佢一定又係要將呢啲咁嘅即係 即係對付迪士尼嘅招數推曬出嚟，咁佢先至中期選舉先有 OK 啦。咁樣網友聽到呢度啦，咁你知我講乜㗎啦嚇，咁都係啦，即係聽到呢節咧，儘量就唔好喺公開播啦嚇。我原來喺深水埗，我話咧喺深水埗，有一個商場，我唔知㗎。原來有位可能聽網台嘅IT 人啦，可能佢修理電腦嗰啲，佢播撚曬嗰啲咧。一吉先嘅節目啊，鬱文嘅節目啊，和陽達啊，呢個咪牛啊， 你都有份啊！ 我屌你老母，有冇我有留講話？我聽到你聽到啊，牛哥喺嗰個商場嗰度有佢哋啊，大大聲喺度播。哇！你唔係大大聲播我啊？喂，你喂，其實冇乜所謂。但你聽你不如播傑斯嗰啲啦，大佬喂，你有鬧教叫雞嘅屌你咯，咩啫？不過我形象好撚插水嚟嘅，我好撚插水嘅形象。 系咯，你当埋啲嘢盏，你铺头啲人以为你鸡茸嘅。 即系我早两日就见阿施老板，咁施老板啊，阿施仁毅先生，咁施仁毅先生，你知做手游啊嘛？我好坦白同佢讲啊，话就算你请代言人，你唔会揾我噶啦。你后屘好形象咁样样，咁阿先生，系啊，你想赚我啲钱都几难嘅啦。我嗰个样，话声俾你， 喂，佢除非出个咸湿手游咯。 喂，佢不嬲好多 A 嗰啲請 AV 女優過嚟做手遊㗎，有㗎。但係請女 AV 女優冇問題，佢形象都唔會好負面。我就真係負面㗎，負面咗好撚緊要。即係以前我未做呢啲節目之前呢，咁我都會喺社運度行下啦。而家我為咗個形象，即係唔好拖垮人哋形象啊，係咪先？咁我真係淡出咗㗎啦，淡出少少㗎，或者係呢。好啦，咁講嗰度講完啦，我已經拖咗你十分钟，我补翻俾你嘅，尽量啦吓，补得翻补啦，因为我唔知同阿小新新啲一定情，都系情啊，呢啲缘系爱啊，定系乜捻嘢啊？唔捻知啊，唔捻知啊，总之系穷啊，屌你个閪！咁啊，因为咧你揸女数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我话完咗世界杯咧，咁就其实星期三，星期二，星期二咧。我就約咗佢咧，就過嚟深圳玩啦，咁樣即係咁啊！佢平平白白就嚟咯。嗱，照夾平時啦，我就星期一大概可能係晏晝到啦，我唔記得幾點啦，都幾早下嘅，因為講真自己都耐冇食噶啦嘛。即係我唔係代表我冇食，我都有去玩下酒店中嘅。但係咧，即係酒店中同玩晚啊，食下飯啊，睇下戲啊。咁真係兩件事嚟嘅，咁正好多嘅。 真係有拍拖 feel 啊！ 係，你有啲拍拖 feel 嘅。咁我約咗佢，我話我嚟到，通常我都咁講啦。我話你聽得唔得閒？因為我知唔知佢係咪姨媽到㗎嘛？你知啊，我唔好計呢啲咁嘅嘢㗎嘛。有啲計嘅，有啲我知嘅。咁有啲我唔知嘅。咁好似小新嗰啲我唔知嘅。咁我話你幾時得閒？聽得唔得閒？得閒咧？不如就過嚟盧湖玩啦，咁我其實啲價錢啊 ，Kelly Quala 已一早已經同佢講曬，佢知噶啦。跟住佢話好，咁好啦，咁我就話又係咁樣啦。我去到酒店就發個微信俾你，你 自己過嚟 啦，你自己過嚟啦咁樣。咁一如過往啦，我都晏咗啊，因為星期二我同阿媽飲茶，咁飲下午茶，咁晏咗我成五點幾先去到。你到深圳啊？啱啱過關，跟住我就本來諗住踩單車也去向西村嘅。其實呢啲排都係嘅，即係我去向西村咧，我喺深圳過關咧，我踩單車去向西村租酒店噶啦，租嗰間主題酒店嘅。咁時間關係啊嘛。咁我跟即刻，哎呦唔啦，咁啊即刻坐地鐵啦，撲街坐地鐵，原來好似仲緊陣耐。因為要轉車， 轉啊，係啊，因 為行一段路， 站好煩，咁啊，回顧站好煩， 係寫啲換乘啊，好撚眼煩。咁當然咧就冇咁攰嘅，咁我大概係五點零六點鐘啦，咁啊去到酒店啦，咁啊安排好曬啦，跟住就俾個 message 佢啦，跟住我過咗嚟啦，你過唔過嚟？你幾時過嚟啊？佢話佢已經喺東門。 哦。好渴啊！ 穷啊！你唔好系咩？你个閪，屌你个閪！ 穷啊！屌你个閪！ 其实唔系，你唔好谂住咧，啲女仔去东门嗰种时间，佢耐捻过你化妆。我六点零，我六点未够，佢话喺东门。咁加咗八点嚟到先嚟到。 八点啊，扑你个街，我都喺度等，等咁啊，咁啊，佢八点咁啊嚟到啦，跟住我话，诶、欸，我就留 message 俾佢，喂，我唔等你啊，好捻肚饿喂、 嗯， 我去咗御军嗰度等，因为佢啊知佢知御军啫、嗯嗯，我叫佢过嚟啦。咁我係唔肯食你啦，真係冇人食到我。晏昼呢晏昼食咗晏昼，下午茶冇食，八点钟你唔肯肚我。咁、 嗯、 我咗御军啦，咁自己嗌支啤酒啊，嗌咗鸡煲食住先啊，唔啦，咁啊等。咁佢八点零啦，好快啫，咁啊八点零咧，咁啊跟住就佢嚟啦，咁啊同佢食嘢啦，咁啊见佢一拿住一抽二捻啦，啊喂，都唔算好穷喎，都有钱买嘢喎。 因为你今晚会俾钱佢啊嘛， 系咯，可能 洗定嗰笔先。 咁啊系啦，洗定先啦，你知啲投资嘅嘢系嘛吓，咁啊平啲慢食，其实平啲慢食完啦，跟住即系系咪即刻上房梗系唔好，唔过瘾噶嘛。 嗯嗯。 咁啊跟住就去睇戏啦。 嗯。 睇咗一套咧， 飽做運動唔好。 係啦，睇咗一套咧，我覺得近年喺大陸咧，我係非常之中意嘅電影。 嗯， 但我見網友冇睇好撚殘忍。 點解？ 好悲慘啊！嗰套戲嘅戲咧、嗯，就叫我不是藥神。 哦、哇！呢套正喎、啊，呢 我屌冇，好撚慘啊！屌你， 好正喎、 啊！即係一個正正常常嘅人，有層樓啦，哇！已經起碼下一隻腳唔使點休噶啦。一個病， 嗯，就搞掂你一生。 唔係睇醫生。唔系睇医生喎，系食药啫，食药都食到你穷啊！哇，我屌咪冇咁啊！但系嗰套唔算系纪录片嚟嘅住，因为佢有一个人， 但系佢系即系真事改编 系啦，拍翻一模一样，好卵血嗰人，系睇完之后好卵唔开心，但系套系好好睇啊！ 唔系咁，之前啊，有一套美国嗰套咧，讲艾滋病，跟住走去墨西哥买药定系乜鬼嘢嗰套咧，又系呢啲嘢咯。 用我 又系讲呢啲嘢，就系讲啲药厂攞咗个药物嘅专利之后，咁佢卖啲药就好卵贵，即系 好卵贵。 喺美国啊，喺文明国家就 根本上就 咁，但系一啲穷嘅国家，咁佢就偷咗条方面啦，跟住走去做咯。照做咯，咁就以好平嘅價錢賣咯，咁即係有啲 印度最多啦，印度最多搞 啲好窮嘅人，咁冇計啊，焗住， 其實大陸都好 買呢啲假貨。 咁我唔劇透啦，呢套係應該值得去睇嘅、嗯，但係我就有啲建議你唔好睇啦。咁你亦值得去睇嘅，但係你又唔好睇， 咪應該要睇嘅，其實即係呢啲係社會問題，但係又唔係平時咁多人提起咯。 即 係社會問題。 如果你一個樂天嘅話，即係都好睇你心情啦，我哋心情啦。即係睇完之後咧，我同小新新咧， 好唔舒服， 都好撚唔舒服，即係好似屌啱啊，打啱死撚完咁，死撚咗 咁。咁你明明去拍拖，你就唔好睇呢啲戲啦，當然。 喂，大佬講咁嘢，我諗住屌。 係呢套戲好犀利，佢唔知上咗幾日已經破曬。 係啊，24億嘅幾耐冇一路咁樣。咁 跟住政府又有少少擔心啦、嗯，跟住又好似有少少想撳呢部戲啊嘛。因為即係佢畢竟係講咗一啲體制內面嘅缺陷，雖然嗰個體制唔係完全關阿迪士尼事啊。 最恐怖，大家 肯定係關佢事，但唔係直接關佢事。 最恐怖就係你有買醫保啊嘛。 嗯。 屌你老母啦！ 冇啊，佢 真係冇 撚保都冇。就算你個醫保，就算真係包你，你都要俾墊底啊，成都好金。美國嗰啲都係㗎。 墊底嗰度，仲有 美國嗰啲都係咁樣。 仲有啲嘢咧， 佢係有醫保，但係佢墊底都俾窮佢已經。 太撚貴啊！3000幾蚊一劑啊！ 嗯， 大佬，哇！即係3000幾蚊劑。系食，好似一個月食兩劑嘅料，有啲唔知道、嗯，我又記唔曬，好恐怖嗰啲。咁覺得如果你譬如網友係一個睇完之後可以好容易火 get 嘅咧，都就可以睇啦。咁係啦，如果譬如你啲有啲睇完之後成晚唔開心嘅咧，咁、嗯、真係聽我個冇睇。 我就好 有興趣，我 有 少少後悔 嘅，因為其實即係。我想睇下同我講嗰套美國嘅電影有幾似咯， 我唔知 啦，因為我覺得佢係成日抄人哋橋咯，不過就冇乜人留意嗰套，所以就以為呢套好犀利咯。 睇到呢套真係值得睇嘅，但係大家冇睇。OK， 真係嘅，有時真係要雙重標準下㗎，呢啲嘢真係我覺得 算。唔係你咪唔好抱住開心，諗住喺睇開心。 唔係，千祈唔好同佢睔。 係咯，千祈唔好同佢。 即係屌你啦！諗住第睇完之後去博嘢咧。如果你谂你会好啦，好悔啊！咁我就拖住一个咁等沉重嘅心态、 嗯， 哇！屌你个的士度，即系平时咧，其实神山虎饮咗噶啦嘛，系咪先？屌你咯，喂，真系重重若动啊嘛！的士度已经即系真系，如果的士车埋我去山边，我已经啲擒捻咗佢啦。我屌我唔想屌咁滞，即系佢嗰个冇 mood 到咁啦咁嘅环境。 咁啊，當然啦嘛，咁啊，同阿小新都係啊，都要醒老豆咁啊，驚好似自己生 cancer 咁啊，好似自己冇錢要買藥咁啊。咁啊，跟住去到一間主題房啊，間主題房嘅紅磨坊啊，住過三四次啦，呢個紅磨坊啊，咁都叫佢幾靚下嘅，冇用啦，冇心情啊。咁接受啦，我都開光水。诶，都谂住尽量嗌呀，做下呢温馨雅啦，冇用啦，冇心情啊！喂，真系冇心情啊！喂，如果成粒都冇心情，咁冲完凉啊，当然啦，冲完凉都硬崩崩嘅，都硬嘅。 咁心理有问题，生理仲系 系啦，个心理唔得啫，我身体仲系啲嘢咧，我都结实噶嘛，大佬，即系我啲人贼噶嘛，即系你要记住，神山虎系乜嘢？神山虎系还神山虎。你还你，你点死就算你不省人事，你系不能人事啫。但佢都硬嘅，佢最捻奇捻怪嘅，即系神山虎还神山虎，你还你，系两件事嚟嘅。你已经分开咗啊，知唔知？OK， 你有饮你知啦，吓，好清楚嘅。就是你点醉咧，你都不省人事啫。你瞓着咗啫，瞓着咧，你都 可能 硬嘅， 可能唔出啫，都系硬嘅， 都系硬嘅，永远都系硬嘅。咁就都真系，系呢次真系唔。即系唔好话自己做卖神山虎，即系好捻靠神山虎呢次。因为根本就屌你老味， 佢带住你行， 佢带我行啊！你进攻啦，仆街！屌你，你冲捻完凉硬啊嘛！屌你老做咩？咁啊，当然啦，个对手都单噶嘛， 都要睇佢反应。 啊，咁我依出动问身解数又射啊，又搣啊搣链头啊搣啊搣链头啊，又啜奶头啊，哇！用尽问身解数。我屌要死老豆咁啊！真系瞓喺医院嗰系佢，我真系觉得，即系你要买药啊，下边要买药先，3000蚊剂啊！你谂住 啊？喂，咁讲真，即系呢度个医疗制度咁差，即系你可能话唔定喺乡下都识一两个系呢啲，即系冇 咁我唔知啊！ 真系 我唔细问啦， 真系唔奇。 睇捻完之后根本就静捻晒啦，个人静捻晒，一字的士，维亚纳啊，咁啊维基啊。都冇第二句講，冇第二句講啦，好睇冇睇冇都冇撚講，大家 feel 到，哇！大咗我心情真係啱啱去，啱啱自己有份啦，總之啊，每個月要抌3000蚊去買藥啊，啊，大家有份啦，好似咁啊，咁佢又攤唔係好攤得著啊，咁我唔攤得著啫，我著啦嘛，係 咯， 係咪先？咁啊好撚求其，真係好撚求其，咁就咁啊一夜咯，咁。都好， 瞓醒好啲啦。 系啦，瞓醒好啲啦。咁都唔使未到瞓醒嘅，大概系凌晨4点至5点钟到啦。咁啊，即系苦老虎又 call 你啦嘛。喂，屌你啦，咁你饮一包，咁你净系 Q 你对我啲对我唔住，系咪先？话晒而家都50蚊包噶嘛，你25蚊次，咁起码两次先抵啲啦。咁样咁 call 咁啊，有 call 咪又摸下摸，哎。咁就肚好啲啦。第二次咧，即係你知啦。而家我其實每次都帶啲細口水噶嘛，我晾咗口先噶。咁跟住嘴下，咁有翻啲 feel 啦。即係摸落去咧，濕濕地啦。唉，咁就似翻個樣啊。佢加上套咗個0.01，唉，唔係0.00。咁可以講下個0.01 OK 噶。但係江本咧，佢有一個好差嘅弊處，唔夠油啊。 系咯， 唔够润滑剂， 我咪爆袋咯。 系啦，唔够润滑剂，咁如果网友一日个对手要 自己带 K Y 咯， 系咯，自己如果条女系够湿嘅就唔使啦，咁咪咧即系自己谂办法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带啲润滑剂啦，咁啊会好啲，咁啊第二 Q 咪照插咯，咁啊因为第一 Q 出咗咯关系啦，咁第二 Q 仲耐少少啦，咁都嗌得。都比例上都令我滿意嘅，咁就診完佢啦，佢係診完啦，咁啊瞓到8点零10点啦，冇第三 Q 啦，因為即係苦唔 call 啦，少可啊，其實平時第三 Q 都會 call 你， 瞓醒都 call 一 call， 但係你搞唔搞就你嘅事啦，你前唔 call 咯，你唔 call 咁我咪唞唞咯，唞唞跟住咪。咁啊小新就走啦，咁啊我啊俾錢咁走，咁就完咗呢一次咁嘅美好又 upset， 又唔知點撚樣， 心情低落， 係啊， 彎去高少少， 係啦，但係坦白講啦， 即係同咁多飯盒咧，呢次我覺得最唔開心。 嗯， 但唔係同阿小新生唔開心，是即係揀戲睇咧。即係我試過同其他女仔睇戲，睇到好嗨好撚爛嘅戲，咁、最多冇事發生啫嘛。 即係笑恥笑佢幾難啫。 係咯，喂大佬呢啲戲真係唔好，唉，真係唔好啊！華女數，我下次我而家仲有阿小影啦、咁盡快可能呢幾日呢幾日啦，可能我翻香港之後。星期二又會嗰星期二三又會嗰過嚟 找數， 找埋個小英條數啊！咁、希望佢個嘴唇退咗啦。 我應該退啦。 啊，哇！你個嘴唇仲唔知乜撚嘢過敏，腫到咁撚樣。 佢過敏你係咩唇？你話咩嘴瘡定乜嘢？ 有個唇瘡。 唇瘡。 係個唇瘡令你個嘴唇腫曬。 唔同過敏，唇瘡同過敏兩回事。 我唔撚知啦，總之好恐怖啊！啊，見睇個幅相你見到啦，哇，成兩條腸咁， 變咗非洲黑人咯， 唉，好恐怖。咁啊，算啦嚇，咁啊都係啦，套戲值得睇嘅，但係唔係撚睇啦。 唔係你有個準備好嘅心情先去睇咯。 係啦，我真係我唔劇透太多。 橫掂嗰日你又冇乜特別開心嘢，又唔諗住要開心嘅，你咪睇咯。 唔好有少少啱啱睇完睇完呢套戲睇醫生咧，你仆你街，你唔好添啊！你千祈唔好添。咁啊 ，OK 啦，話呢一套好似今日呢一集好似講嗰啲嘢少啲，好似成套戲，所以成套影評咁啊，咁係咁上下噶啦。系咁上啊，因為呢個睇係一個戰男嘅部分，我都嗱補翻啦。而家三十分鐘啊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咁啊下個禮拜就睇下我同阿碌，即係世界盃之後 復出 啊，咁啊復出啦。咁啊係好定唔好咧？咁啊都可以有嘢講嘅。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